说怎么好，从这里归家的去路，前面着身心交战抉择的地步，留这间店内扎怨号，来咖啡一杯多么好，就聊天光什么想法都可说到。情侣假使分手，何不一天一天压后，和淡直都清楚，以后怎善后，谁会准你一讲即走，还要先变自己老友，暂时拖手或者找到复合理由。晴天行雷，无论是晴天后。